家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叶梦薇托好朋友严雨杰把江淮岸送他的手表还了回去。江淮岸谢过严雨杰，第二天再把这只表放进自己的办公桌里。他本想把手腕上的表取下来，把两只表放在一起，但是他想了想，还是愿意继续戴着这只表。他愿意让这只表时时陪伴着自己。这天江淮岸应酬完回到家，一进门就想洗个热水澡，姚佳怡给他放好水，江淮岸神情恍惚地把手表解下来放在枕头上，然后进了浴室。姚佳怡怨恨地盯着那只表，一个月了，整整一个月了，江淮岸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心不在焉，没事儿就皱着眉头翻来覆去地抚弄这只手表。姚佳怡突然无法自控地拿起表悄悄藏了起来。妒火会让最聪明的女人也做出最愚蠢的事情。江淮岸披着浴巾出来，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些，他马上就发现手表不见了，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把手表放在枕头上的。江淮岸有些震惊，他努力地压制了洪水般在心头汹涌的怒气，沉声叫道：姚佳怡。姚佳怡在书房里应了一声，却并不过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前江淮岸叫他一声，他马上就会到他前面来。江淮岸想了想，慢慢换好衣服走了过去。他来到书架前，漫不经心的样子，边假装找一本书边问：姚佳怡，我的手表呢？你看见我的手表了吗？姚佳怡坐在书桌前假装在看书，他头都不抬，轻描淡写地说：我怎么知道你的手表在哪里？江淮岸突然拿起一本书用力往地上一摔，大声说：姚佳怡，别演戏了，我讨厌你的虚伪。姚佳怡猛地站起来，冲着江淮岸喊：是我虚伪，我早就讨厌这种虚伪了，你要我怎么做才不虚伪？你要我一天到晚跟你大吵大闹吗？你要我去找你的女学生叶梦薇又抓又咬吗？叶梦薇三个字一出口，姚佳怡马上闭了嘴，他知道自己说漏了。江淮岸咬着牙问他：叶梦薇， 你怎么知道叶梦薇？你去找过他又抓又咬吗？姚佳怡的泪水流了出来。你用不着这么痛心，我姚佳怡还不至于那么没水准，我只不过是跟他说了几句话，要他离你远一点。原来如此，江淮岸终于明白叶梦薇为什么会失踪了。他压抑着嗓门说，姚佳怡，你够狠，我告诉你，叶梦薇她失踪了，她不见了，这下你满意了吧？我告诉你，我现在心都碎了，这下你满意了吧？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要离开你，因为你是一个那么善良那么贤惠的女人，现在我根本不想看到你。江淮岸话音没落就大步走了出去。姚佳怡大叫，江淮岸你回来。但江淮岸头都没回，冲出去砰的带上了门。姚佳怡无力地跌坐在地板上，这是十几年来他们夫妻俩第一次反目。是的，江淮岸的心碎了，可是他姚佳怡的心呢？难道就没有碎吗？是，他姚佳怡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人，可是女人贤惠善良就要眼看着自己的老公心里想着别的女人，还要假装若无其事吗？那个女人叶梦薇，看来她倒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要故意勾引别人老公的烂女人，也许她确实是情不自禁。她失踪就失踪吧，谁让她不小心爱上了别人的男人。姚佳怡默默地流了一阵眼泪，然后爬起来去洗了个脸，因为江一鸣马上就要下晚自习回家了，他不想让无辜的孩子卷入这场战争。江淮岸彻夜未归，姚佳怡整夜失眠。姚佳怡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办，他想起曾经有一次他和一帮好朋友在一起谈到过关于男人出轨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找一个太优秀的男人做老公，很可能这个男人就不是你一个人的老公，因为即使这个男人并不花心，可你放心吧，只要他真的很优秀，他身边就会有无数女人最终教会他如何花心。让姚佳怡大跌眼镜的是这么一个女人，名叫李荣。她的老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人长得风流倜傥，事业又做得很大，免不了一大堆的红颜祸水围着她转。有一次，李荣的老公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子出去玩，据说男人边开车边跟女孩子玩小动作，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两人都住进了医院，李荣居然无怨无悔地亲自到医院去照顾她的老公和那个年轻女人。后来，那个女孩子受了感动，也觉得不好意思，自动离开了李荣的老公。还有一次，李荣的老公和一个女人在宾馆里开房，那段时间扫黄打非风声很紧，她的老公和那个女人双双被请进了派出所，又是李荣拿着大把现金去派出所把两个人都领了出来。当时大家问李荣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舍不得老公的钱，是不是离开他就活不下去。可李荣淡淡地说，我不缺钱，相反离开他我还能得到一大笔钱呢，我觉得我可能是真的爱他吧，他其实对我挺好的，嗨，只要他喜欢随他胡闹去呗，以后老了等他闹不动了自然就会乖乖地待在我身边了。姚佳怡那时候是无法理解李荣的， 可现在自己身上发生类似的事，他才真正的理解他。是的，姚嘉怡爱江淮岸，他一直爱他。和李荣的老公比起来，江淮岸简直就是一个可爱的天使。姚嘉怡决定明天要把自己的老公找回家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第二天快下班了，江淮岸呆坐在办公室里，不知何去何从。整个白天他把大部分的事情交给杨柳处理，实在必须他本人出面的事情他才露一下面。他表情严肃，沉默寡言，旁人虽然觉得他有些异常，倒也没人敢多管闲事。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姚嘉怡给他的手机打过几次电话，也给办公室打了几次电话，但是他都没接。一看手机上是姚嘉怡的号码，他就直接按了手机的忽略功能。座机上一听是姚嘉怡的电话，他直接就把电话挂掉了。从前一天晚上他从家里冲出来，到市政府招待所开了个房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彻夜未眠。那么今天呢，他是不是要继续住招待所呢？如果是这样，那他身边的人很快就会知道，肯定是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版本的猜测和谣言就会风起，那是他不愿面对的。可是他也不想就这么回去。江淮岸对姚嘉怡有些怀恨在心，平常看起来那么温柔贤惠的女人，刷起手腕来居然这么狠，真是有些可恨。办公室的门悄悄地开了，姚嘉怡走了进来，她的脸色也是苍白憔悴，因为失眠，还因为伤心。她径直走到江淮岸身边，把那只手表递给他，柔声说：淮岸，对不起，是我错了。但他话音刚落，泪水就涌了出来，滴落在江淮岸的办公桌上。那几滴眼泪在办公桌上溅开了，仿佛几朵透明的梅花。江淮岸盯着姚嘉怡的几朵泪花，再看看他手里的那块表，泪水也在他眼里转了转，几乎要冲决而出。他强行把眼泪忍了回去，站起来对姚嘉怡说：走吧，回家去。这一刻江淮岸觉得自己只能回家，别无选择。江淮岸跟姚嘉怡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他们平常饭后散步一样。两个人的表情都如此平静，局外人谁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曾有过的波澜。两三个月过去了，叶梦薇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一个周末，江淮岸决定到叶梦薇的老家去，他希望可以通过他家里找到他的联系方式。江阳县城并不大，他根据叶梦薇曾告诉过他的线索，独自开着车辗转找到了他的家。江淮岸准备以叶梦薇老师的身份对叶梦薇的父母说，自己是刚好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叶梦薇的。江淮岸提了个水果篮上门，叶梦薇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位老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薇薇啊，到贵州省的一个边远县去当小学老师去了，他每半个月打一次电话回家，我们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他说他们学校还没通电话。江淮岸说：啊，